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74集。 哎，快点快点，从这边进去。 老白用扇子给自己扇着风，有气无力地喊道。在蓝河录节目期间，他还持续工作。老白好像发觉自己被盯着，偏头一看，哦，是蓝河，就飘了过来，停在他面前，又想起不能暴露，于是一转身，貌似背对着他自言自语， 哎呀，好累呀。 以蓝河的抚养经验完全了解，当老白说好累，意思就是要钱。蓝河还未说什么呢，一辆车停在东岳庙门口，里头下来了位满头银发精神奕奕的道长。对于庙门口的信众来说，他可比陈星宇等人更知名。这位是东岳庙的江河道长，在京城的信众中很有名气。江河道长随意望了望空中，提步正要进去，瞥见了一旁蹲着的老白。他临时变了方向，走上前，对着老白深深一礼，以示感谢。 不敢不敢。 老白忙不迭起来，也对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师还礼，然后还挠着头继续去工作了。所以说，鬼差也是好脸面的，一时连抚养费都不讨了。但是要注意，老白是个鬼，人家都看不到他，所以这一幕在其他人眼里，就是那看着道骨仙风、白发引人注目的老道长突然走过来，正正对着蓝河行了礼，又走了。来去如风，但很真诚，绝对不会被误认为在捡垃圾。众人傻眼了。蓝河抢在其他人之前，波澜起伏地道：“ 啊，道长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” 陈星阳也傻了：“ 你不知道，你不认识他。” 周遭的围观群众也是一头雾水，小声讨论，道士怎么还给那个脸生的明星行礼？他们都脸生，庙外的信众更是不认识蓝河了，看起来年纪不大，江河道长这是干什么？蓝河无辜地摇头道：“ 我怎么会认识道士呢？” 也是啊，就蓝河这个尿性，陈星阳一个机灵，四下张望。 可别拜的不是你啊，是什么？我听说东岳庙以前对面有牌楼，是为了镇住啥东西的。 他瞎猜倒是挨着边了，蓝河只做不知。 别胡说。 其实刚才他和江河道长也有短暂的视线相对，心里还小小担忧了一下，但事实证明，江河道长并未把他和那位来老爷联系起来。道长们到底还是没办法相信生无常能在真正的无常面前耀武扬威，形同老父亲。这活人走无常，向来是给正经阴差打打下手，甚至是做搬运的苦力工作，大多和他们一样是吃阴间饭讨生活的，在阳间还会接点活。如此一来，看到光鲜亮丽的明星就更没法对上号了。陈星宇倒不是不信，只是嫌弃道：“ 大晚上的不要乱讲这些了，可能道长是看出来蓝河利用一身正气帮过许多人呢。” 陈星阳说道：“ 哦，行吧，就那扑面而来的正气打动了道长，也可能是东岳庙的仪式，他们不是正在办法会吗？” 宋福坛淡淡的道：“其实这就是句废话，但是由他一说，加上大家对法会科仪的不了解，也就纷纷点头。蓝河压根儿没当回事儿，回头就带依萍去取信了。”白武的族人给他写来回信，照片已收到，对他住上阔气的豪宅表示了赞赏和羡慕，称他为白门的希望，此举鼓舞了各位白门，也希望白武在城里能够拔荣，稍微帮忙注意一下是否还有别的人家需要养家仙。族中还有些刺猬10年后也要渡关了，是不是能代为注意一下？ 蓝河看了笑道：“ 我去，如萍还有10年才渡关，现在就开始注意，这是给你留出自闭的时间吗？” 谁？ 白武说道：“那是白六。”白武欲言又止，算了。燕京碎石记开始录制后，就在网上引起了一些话题。除了陈星宇姐弟还携带了个蓝河一起参加外，更让人注意的是，据透露，玄光也会作为嘉宾出现。这个消息最初放出来，很多人都不信，但随着披露的细节越来越多，包括后来向宋其云的工作室求证成功，都证实了真实性，叫人颇为惊讶。因此大家也比较关注燕京碎石记的路透图，玄光不怎么曝光，少有的一些图像都比较模糊，遮挡多，还是有相当多人好奇他真面目的。第一期群众拍的路透图看完，大家也注意到有个帅哥一直在片场，好像也有镜头，但还不能确定就是玄光。到了第二期，那个帅哥又出现了，但在他们展开分析之前，另一个内容先引起了讨论。在东岳庙外，有个京城很著名的道长对着小透明蓝河行礼。就算不信道，搜索一下江河道长的履历也知道多厉害了。据说有些明星想请他做法事还请不起，怎么会对一个18线艺人行礼呢？难道蓝河有什么大家不知道的神秘身份？主题，有没有人看了燕京碎石记的新路透？一个巨大的疑问盘旋在我的心间，江河为什么给蓝河行礼？他们啥关系？内容如题。 看到蓝河后冲进来先盲答一个，因为他会带小孩，这个江河可能被他解决了育儿难题。 这育什么儿？江河是出家人， 一楼翻车现场。都怪蓝河之前到处给人哄孩子。 我看到一楼和二楼，瞬间忘记自己想说什么，笑掉我的大头。蹲等一个真相，有没有知情人爆料？ 天哪，不会是什么面相特别被道长一眼看出来吧？ 再特别的面相用得着行礼？看出来他以后会是道协秘书长都不至于吧？ 点开之前不知道这楼会这么好笑。 余家， 嘿，真是玄光啊，他真去参加节目了。 余行家拿着 iPad， 上头正是网友拍摄的燕京碎石记录制照。 蓝河也在，追都要放预告片了，是得都曝光啊。 他同样没想到宋福潭是因为蓝河去的。 是小蓝哦。 余夫人探头看了一下， 我看网上还说什么江河道长对他行礼，怎么回事儿？ 余行家说道。 想也知道是误会，这个我问过一位法师了，据说其实是阴气特别重，江河道长阴眼开了，在对一位辛苦的鬼差行礼了，那鬼差正好站在小兰旁边。 余夫人哦了一声，这才符合他的认知嘛。蓝河可是啥都不信啥都不怕的，之前他们才会请他来坐镇。他迅速低头给一些好奇的人辟谣。郭二真人一边啃着鸡腿一边流里流气在余家晃荡，站在他们身后看了看，先是看到宋福潭就停了下来。这不是那个病身红莲吗？来老爷的朋友。再看宋福潭旁边站着的蓝河，以前也见过，都未注意，这次和宋福潭站在一块儿，关二真人眼睛一眯，隐隐感觉到了熟悉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虽然一个是阴间一个是阳间，虽然一个通常嚣张飘起来一个乖巧站着。这时余行家的手指滑动了一下，显示了下一张图片，还是有个点狐从远处拍的动图，正是老板拿出两个泥人，蓝河就饱受惊吓地弹起来。余夫人看到咯咯笑了几声，自觉一眼看穿了节目效果。蓝河胆气多足啊，只是反应的挺有意思。 关二真人无语。嗨，我也是想多了。关二真人揉了揉脑袋，这么怂，怎么可能是来大老爷？江河道长的影响力还是高，蓝河在家也发现了这件事，网友知道了，他们跑来微博下头询问了，连蓝河的经纪公司都茫然过来问，真有什么关系吗？要趁机搞点宣传吗？蓝河一汗，赶紧拒绝了。幸好他这小透明签的公司也小，真要搞，估计也就发点车轱辘话的媒体稿。胡79还在管理微博上的育儿内容呢，问他无关内容该怎么办。蓝河回答道，反正坚持一个原则，保持人设，尤其是那种想搞迷信的，严词拒绝了。胡79不知所措，他说道， 你知道我是仙家吧？ 蓝河回复说，你不回手机给我。蓝河根本不怎么打理微博，给他他就收着，偶尔发点图文。胡79就是自己特想回复育儿内容，一听赶紧把手机藏在身后。 没事，我回，你给我充点豆子玩斗地主就行。 虽然家里有仨，但蓝河和白武显然都不会时时陪他斗地主。蓝河说道，允许充20块。胡79低头就回， 我与江河道长素昧平生，不要来围观我了，除非你娃病好了。你好，孩子哭闹和见鬼无关，不要迷信哦，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D 和钙，平时没有晒太阳。 默默蹲在旁边的白武不知所措，胡79白了他一眼， 看什么？没见过狐门讨生活吗？生活不易啊。 这事儿在京城宗教界流传的比例好像更高，当然广大法师也自觉知道真相。录新一期燕京碎石记时，蓝河提着鸟笼出门，在电梯里遇到英韶，英韶就说了， 呵呵，哎，我都听错了，大家好像误会你和江河道长的关系了，还以为江河道长认识你。哎呀，放心，我知道你是没信仰的。 英韶高深莫测的道， 但是我只能说这件事的真相超乎你的想象，有时候啊，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。 蓝河无语了。胡79忍不住从火柴盒里钻出半个身体确认了一下， 的确是隔壁的傻子。 超什么想象，不就是老道长给蓝河的不孝子行了个礼，蓝河也没占什么便宜。蓝河动了动口袋示意他回去，今天不止带上了胡79，还带了白武，因为最近阴间人手吃紧，叫这俩也去寺庙道观做做搬运工，这也是一种修行，积福修德。蓝河顺路就带上了，也免得白武出去后不敢动。英韶带着明了的心情离开了电梯，这种心理不只存在于他身上，还有京城诸多法师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觉得看到了一层假象下的真相，无心盘更深的逻辑。到了录制片场，蓝河就把俩仙儿放了，他们自去帮忙，那鸟笼就放在送福坛车上。胡79总算是玩腻了，念叨着这鸟不好学，再教不下去了。录完之后，宋福坛便要把鸟给他姥爷送去。巧得很，他姥爷就住在这次录制地点没多远的地方，开车几分钟就到了。 我先送鸟，再送你回去吧。 宋福坛道。 啊，感觉四次都麻烦你。 蓝河前两次都没觉得如何，还是今天陈星阳说了一句，牛啊，玄光老师每次都送你。宋福坛迅速道， 啊，一点也不麻烦。 他语速太快，蓝河都要笑了，默默上车了。其实在车上他们也不会一直聊天，前一次胡79白武跟着， 甚至是他和胡七十九说话，宋福潭听着不时插话而已。但自然而舒适，仿佛收工后的消遣。宋福潭驱车到了胡同外，想叫蓝河等等自己。蓝河一想，都到门口了，我也去打个招呼吧，不然不礼貌。先前的刺猬饲养箱还是老爷子的呢。宋福潭迟疑一下，说道：好。蓝河帮他提着鸟笼，跟着他走进胡同，到了一处如意门外，只见门簪上刻着平安二字，门楣上是精致的人物砖花。大门是带关，进门就是一道朴素的影壁，还养了一缸鱼，里头隐隐有悦耳的鸟鸣传来，绕过影壁就能看到花草满院，是个十分优雅的四合院，摆放的物件看起来都有些年头了，木桌上甚至有老旧的搪瓷杯。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